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如果你不想要，想退却要趁早，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我可以不问感觉，继续为爱讨好，冷眼的看着你的骄傲。若有情太难了，想别恋要趁早，就算迷恋你的拥抱，忘了就好。 都在变， 我却为了你存在， 你纵然不

上你的副作用。

写的弧线画了一个不满的圆，唇齿间流出谎言，谁眼前飘过一阵烟，手指挑开了琴键，停在空气中某一点，我站在你的侧面，才发现自己很勇敢。这些年每一次相见画成一条线，有一天爱就会变成凌乱的画面，好成一个永远，一瞬间一万年，其实都一样短暂，爱若是都有期限，又何苦肝肠寸断，一万年一瞬间，其实得意了缓慢，留不住美丽永远，带不走一丝一线。

深深的蓝，想不挽留你才发现洒脱好难，心疼的凝望你眼里星光灿烂，永远不舍得你为难、爱过就很美，何必说欠与还，为什么离开我不要答案，你说曾真心感动，因为有我而温暖，已经减少我许多遗憾，感情缘请你收在心里面，若是爱得不如愿，别怕回头可能被拒绝，感情缘没有终了的界限，爱得够深就无怨，等着惊喜的某天再相见。若是爱得不如愿，别怕回头可能被拒绝，感情缘没有终了的界限，爱得够深就无怨，等着惊喜的某天再相见，情缘请你收在心里面，若是爱得不如愿，别怕回头可能被拒绝，感情缘没有终了的界限，爱得够深就无怨，等着惊喜的某天 心，犹豫的你，就是你，让我愉快的你，靠近你，快扑了 心里，我就快要昏迷，是因为你。Watch me， 不必怀疑，这一秒要你满足所有好奇。Watch me， 我的热力感应着自己，有兴奋的表情。Touch me， 跳动神经，强悍的旋律，是你我的呼吸。Touch me， 到我这里，我们的爱情有相同的记忆。我注意眼神交汇的你，我故意不给你回应，我在意你们之间的距离。看见你担心犹豫的你，就是你让我愉快的你，靠近你我不能控制自己，还有种魔力，谁是我的咒语，想不起言语，原来就是你。怀疑这一秒要你满足所有好奇。 Watch me， 我的热力带着自己，有兴奋的表情。 Touch me， 跳动神经，强悍的旋律，是你我的呼吸。 Touch me， 到我这里，我们的爱情有相同的记忆。I'm ready for your love， 眼光紧紧锁住你。 You know how much I love her. Why are you doing this to me? That's a late Brian and the JV. Holy man. The sensation girl. The sensation girl. Ça y est, c'est une marque, je veux que tu m'attends ma part. Que là, faut pas pouvoir, je mets ta femme au trottoir. Faut que tu dégages quand j'arrive dans la place. Prends pas tout dans ma face, ça se passe comme masse. Je connais un enculé, en pour mon patron. Maintenant, que j'ai été le roi avec gros. Le patron suce ma pute et me donne du fric. Je suis dans la peau.

出稀奇，年月里一起亦明白心理，但仍是会令我太惊喜。万分感谢你，感觉一切完备，自有陪伴添勇气，动力里倍加心机。万分感谢你，跟我闯天与地，细节全部都铭记，许多生活趣味。这可合伙将那欢欣架起，往事总会积回味，跟你这位好知己共勉有力。万分感谢你，感觉一切完备，自有陪伴添勇气，动力里倍加心机。万分生活趣味，文斌感谢你，感觉一切完备，自有陪伴添勇气，动力里倍加心机。万分感谢你，跟我闯天与地，细节全部都铭记，许多生活趣味。万分感谢你，跟我闯天与地，细节全部都铭记，许多生活趣味。 天，醒了一夜好累，怀疑明天我该往哪里飞，或许我真的忘记了感受，有没有人看见我？我是一个骄傲又不敢彷徨的人，说不出困惑害怕，不能害怕的自尊，不知道该往前还是向后逃跑，心里的声音让上下震吵，给我力量，让我能感觉你在身旁。相信是否能度过黑夜， 爱人在黑暗尽头， 或许我真的忘记说感谢，这一秒前真希望能补偿一些，我是一个简单快乐又不安的人，说不出自责，以为你或许会明白的，谁不曾伤了身又不敢面对，谁不曾爱着谁却离得好远，给我原谅，让我能再陪在你身旁，给我原谅，让我能再陪 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